人呀，女人呀，天生没用，她装腔作态，把脑筋乱用。女人呀，做什么有始无终，做买卖不精呀，生意经不懂，看你们呀又不能把地来种，我说你们天生呀是寄生虫。啊哈 啊哈 啊哈 啊哈 啊哈，啊，女人呀，女人呀，天生没用，她装腔作态，把脑筋乱用。 谁说女人天生呀就没有用？没有女人谁跟你把衣裳缝？肚子饿了谁跟你天天做饭？没有女人你们呀想可能愁。啊哈 啊哈 啊哈 啊哈， 嗯哼 嗯 哼 嗯哼 啊哈 啊， 男人呀男人呀更没有用，他丰衣做饭呀一窍不通。 女人呀爱吃醋心事太重，像金钱呀地位呀太爱虚荣。 那男人呀专爱呀沾花惹草，有着情呀母猪呀爱情不忠。啊哈 啊哈 嗯哼 啊哈 啊哈 啊哈 嗯哼 啊哈啊，男女呀应该呀合力共同在一起努力。